嚟有波胜，有艳琼，同埋仲有我哋今日嘅访问嘅嘉宾，喺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都见到噶啦。 系啊，预告咗一阵间五点半至六点半呢一个小时咧，将会有张敬轩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嗰度，为我哋介绍佢呢张新嘅专辑《超级大碟》The Brightest Darkness。 系啊，张敬轩长挂肚，都知道大家好挂住佢噶啦，所以呢一间咧就唔好错过个访问啦。 系而六点半之后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呢个封烟嘅环节，有谁冠名？ 咁啊，即系趁翻呢个我哋嘅嘉宾啦，大嘉宾啦，张敬轩啊， 系， 所以如果即系你啊，都自诩系呢个张敬轩嘅 fans 嘅话咧，即系有一啲同佢之间嘅故事咧，我哋都好希望听一下嘅。 系啦，又或者唔系净系张敬轩啦，可能你仲有中意其他香港嘅一啲音乐单位咧，啲歌手咧。有啲咩嘅古仔，你可能同佢系发生过，即系可能由你细个开始追星开始啊，或者买佢嘅专辑，好中意佢嘅歌等等，呢一啲嘅古仔咧，我哋都接受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又或者我哋社交媒体啊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只要揾骚动音乐，咁可以将你嘅故事分享俾我哋，咁睇下我哋亦都用我哋嘅方法，之后联络翻你哋嘅。 系啦，如果今日出唔到街咧，唔紧要嘅，系啦，骚动音乐长做长有，仲有一日可以接到你出街嘅， 希望啦。 系啦，但系你嘅故事咧就唔好等啦，打电话入嚟又或者系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IG tag 我哋，而系 inbox 我哋，系啦。 系啦，咁啊，等你冠名赞助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嘅。 系。 咁啊，我早一两日咧都喺我自己社交媒体嗰度咧分享咗一啲我童年嘅故事嘅，同广大嘅市民分享啦。 唔好去睇啊！咁多位听众朋友，请恳求你哋听从阿琼嘅呼吁，唔好去睇啊！ 好好啊，呢招逆向宣传。 系啊，真系，因为我想话佢阿波胜细个啊。好靓仔啊！ 首先我要讲咧，社交媒体嗰度，但凡 post 自己细个嘅相咧，只要你细个正正常常嘅话咧，唔使一定要好得意啊，正正常常都好咧，都一定会吸引好多人嘅留意嘅。 系啊，我想话波胜哥唔单止系正正常常啊，系风流倜傥啊，黐线！你知唔知我望咗细个嗰啲相，我再望翻佢转头，我都有一种。你到底遭遇咗啲什么事情？ 有啊，有听众讲啊，话我男朋友啊，都同你一样细个好得意噶。究竟你哋食啲咩大噶？大个变成咁，咁我就复咗佢食咩大啦咁。 食字大啦，你咁中意食字 咁。系啦，亦都有一啲嘅朋友留言，非常之慷慨嘅咁样，即系赞我啊，即系嚟 Solana 赞我，哇！你细个好似吴彦祖啊咁样。 系啊， 我唔知佢点样见我吴彦祖细个啦。 你细个啲似陈冠希啊，因为佢有即系有少少混血，你明唔明讲咩啊？ Oh yeah, yeah, check yourself, man. 系啊，同埋有少少即嗱，我大家真系心平气和听我讲，虽然我唔心平气和啦，即系有啲咧个样咧就有啲生得坏坏地嗰种男仔咧，仲要歪嘴笑嗰啲啦，仲少少 mix 啦咁样，你好难相信波成原来细个系咁嘅样噶，你真系你经历咗啲咩事？我想问你爸妈对你做咗啲乜嘢？ 嗱，呢样嘢咧系有一个官方正式答案嘅。就係、是、我同 官方就你阿媽係嘛？ 我有同我媽研究呢樣嘢，因為我尋應該唔係尋日出兩日前啊 ，sorry。咁出完呢一個 post 之後，咁睇咗大家嘅 comment 之後，琴晚我翻到屋企咧，就突然之間好似一隻貓咁樣，就爬咗上去我媽張床嗰度。咁因為我見我媽又唔係好舒服，咁諗住即係安慰下佢啦。 屙完屎爬完之後就上阿媽張床， 好似啲貓咁啊嘛，喺個貓砂盆度出嚟咁。咁然后就即突然之间好似一只猫仔上身咁黐住佢咁嗲下佢咁样啦，跟住就同佢讲话：，诶，我 post 咗嗰日，我哋即系搵翻啲旧相上网啊咁。于是乎咧，佢就话：等我上去你个 IG 度睇下先。咁、我就仆咗喺妈咪嗰度咧，就望住佢个手机开 IG 咧，佢系冇 follow 我噶佢。佢 咁会 follow 开啲咩咧 ？follow 啲明星佢自己中意嗰啲咁。咁然后就睇自己仔仔喺一个 IG 上面。post 咗啲相，佢打啲乜嘢嘢，同埋啲 comment 咁，其實有少少尷尬嘅，因為我覺得喺嗰個網絡世界上面嗰個我咧，同平時喺屋企個我係有少少分別嘅， 好大， 同埋做節目嘅我同我屋企嘅都唔一樣嘅， 係。同埋阿田唔好轻易相信做节目嘅呢个佢啦， 佢好明白嘅呢样嘢， 咁就好啦。 有时都咁样同啲街坊讲嘅咁， 系啦。 咁佢就一路睇、就因为佢分享翻一啲古仔嘅，咁但以防大家冇睇到，我听听讲都几有趣嘅，就系曾经我细个嘅时候，工人姐姐带我出街，一啲街坊见到得我同我工人姐姐，咁佢就问我工人姐姐就话：啊呢、這个小朋友，佢爸爸妈妈系咪白人嚟噶？即系咪外国人嚟噶？ 系咁啊，听众朋友，就而家开始波胜讲呢啲说话嘅时候，我都唔会俾反应。 因為大氣電波唔容許講粗口，係啦，即係廣播條例係唔可以嘅，所以咧我唯有即 係係啦， 我要保持安靜，係啦， 係啦， 俾你繼續 solo solo。 咁所以你頭先講個 mix 嗰樣嘢，唔係淨係你睇到，你眼睛好雪亮嘅咁。第二个古仔咧，就系嗰阵时诶、有一次喺长洲嚟嘅，我仲好细个，妈咪话我仲入紧片，拎住支奶喺度饮紧， 拎住支奶， 系即系喺度饮紧，啜紧个奶樽。 Okay. 然后有个姐姐应该系影相经过，就觉得我好得意，就同我讲：小朋友你好得意啊！咁我就复翻个姐姐话：你好得意，用翻好嘅笑话话翻俾佢听啦。咁咁嗰个姐姐就觉得啊，呢个小朋友好得意，所以佢临走之前同我影完相之后 系。 佢摆低咗个电话俾我妈咪，然后就同佢讲话：，我有个广告咧，想问你个仔仔拍噶，系啊，你有兴趣嘅话咧，你就复翻我啦，咁样。咁最后我妈系冇咁做嘅，而家佢都好后悔，佢当年觉得好似攞咗个仔做摇钱树咁样。 但系而家摇翻落嚟，除咗啲树叶之外，都冇乜嘢。 而家佢想摇都冇嘢摇啊！你明唔明啊？大个咗之后，阿仔你几时有广告拍？冇啊咁。你当年当我帮我拒绝咗第一个之后，就冇之后嗰啲啦咁。 唔紧要啦，我姐姐见到你而家呢个样，佢会多谢你阿妈冇打俾佢噶。 跟住仲有一个故事咧，网上冇分享，都系我同我妈咪一路睇嘅时候，佢再补充俾我听。 系 佢话其实当年我有一段时间我做手术，细个做小肠器嘅手术，好细个幼稚园嘅年纪，咁我就住医院。 系 因为我细个已经系嗰啲走嚟走去坐唔定嘅人嚟嘅。咁嗰阵时我妈好记得有一幕咧，就系佢嚟医院探我。 嗯， 去到咦个仔去咗边啊？咁我嗰时吊住盐水咧，佢咪有碌棍地，跟住叉出嚟有几个碌嘅。我当到佢好似滑板车咁喺间医院度喺度走嚟走去，喺度呜咁啊！ 呢个似系你，第一唔识死啦，第二好烦， 坐唔定啦，跳皮啦咁。咁亦都系因为我呢个童年嘅我咁跳皮嘅关系啊，妈咪话俾我听，我细个嘅时候医院有啲宣传咧，系揾咗我去影嗰啲宣传相噶。即系医院里边，你当我都唔知道可以当啲咩、 哦。我知啦。 你有时候会见到嘅一啲海报， 即系唔好歧视嗰啲系嘛？ 就揾呢个僆仔啦，咁样 似啊咁样。 寻人海报咁样，有冇人见到呢个僆仔咧？咁样记住捉住佢啦，咁。咁原来嗰阵时就喺医院里边就参与一个咁嘅角色，帮手应喐嗰啲相。 系。 咁一路就好得意啊！咁啊，伏喺妈咪身边就听佢讲翻自己细个系点样样咁。咁亦都讲到我细个幸福少少就系嗰阵时，因为阿妹未出世， 系， 所以可以好多嘅相咧都有我喺度啊，即系我霸占咗佢哋嘅生命啊。 系， 但阿妹出咗世之后，咁叫做即系分薄咗，所以阿妹嘅相冇我细个嘅时候咁多，所以可以纪念睇翻嘅咧，我嗰啲系居多嘅咁。 系， 咁就好多呢啲嘅回忆，佢一路讲俾我听，我听，哦，原来我细个系咁嘅，哦，几得意喎，呢个小朋友点解大个搞成咁咧？ 我都系，就咁听，我都觉得你细个，即系我会好期待呢个人大个会发生咩事咯。 搞成咁 系咯，见到你大个又，都几好啊，咁样，好好仔嚟嘅，好仔嚟。 头先话即系嗰个转捩点开始唔靓仔咧，我同我妈又琴晚都有讨论。就 系、 是，当我开始戴咗眼镜之后，就变成了、 啊， 因为戴咗眼镜之后，我只眼变得细咗好多。细个嘅时候好精灵好大只，但我戴咗之后就唔好睇啦。 系，我、哦、都系嘅，即系我回忆起咧，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去啊！我形容俾你听，好啦，唔好去睇啊吓，喺波性 IG 度咧有嗰啲相咧，你块面一半都系对眼嚟噶， 一半都系对眼，咩叫一半都系对眼？ 即系你块面咧。即系你大家都谂到细个嘅时候块面都系即系精致噶啦，你对眼大到可以占有一半噶，但系你而家一半都系 肉， 系啦，同埋啲疤咁样啦。所以嗱，我觉得即系大个同细个好大分别呢件事咧，我系冇乜资格笑你嘅、 嗯， 因为我都系 唔系咯。我见到你啲朋友喺我度留言话，以前阿琼细个系万绮雯，仲要加流心油。 呢、這个有啲夸张， 万绮雯加刘心柔，你哋有冇谂过佢两个嘅感受？ 头先嗰人名讲嘅时候就唔好加埋调笑嘅部分啦，假你。 我笑紧你。 喂，嗱，我就唔敢咁高调嘅，但系万绮雯系真嘅，同埋好似谦虚咗咁啊， 一啲都唔觉。 你听我讲点解先？点解我觉得似？同埋唔系我，即系我阿爸话唔系佢自己觉得似先噶，系隔篱邻居啊。嗰阵时系做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系马小玲啊。你明唔明啊？ 做咗只僵尸啊！ 其实佢系想讲系僵尸系嘛？ 佢想讲马小玲嗰套唔系马小玲啊嘛？佢好似马小玲嗰套嗰啲僵尸啊！ 哎，你唔好理 你听咗呢个故事先咁样。咁咧，我都系即系之前咧，我哋即系我毕业嘅时候，中七嘅时候咧，大家就好兴做最后一期咧，学校嗰个壁报咧，就攞自己细个嗰张相同而家做对比。咁样咧，我想话我成日翻到去嘅时候，都见到我细个嗰张相咧，俾人掹咗去咧，我哋班最靓个女仔隔篱啊。跟住我就谂，点解要做呢啲咁嘅恶作剧咧？都唔好笑咁样。我自己又会将我自己细个张相搬翻我自己隔篱啦，咁样啦。直到有一日咧，我哋嘅班主任就问啦：你哋钉错咗系嘛？咁样啦。跟住我钉咩错咗咧？咁样，佢话点解阿琼隔篱嗰个咧？即分明应该系啊边个？即系嗰时个女仔叫 Fiona 啦。 系， 因为 Fiona 细个张相，你做咩黐喺严琼隔篱啫？咁样。跟住我嗰刻我唔知道应唔应该开心，跟住我就话同老师讲，嗰、那个真系我细个嚟噶咁样。咁我 miss 嗰刻，我觉得以佢人生经验，佢都认唔到我啦，佢就扮听唔到就走咗啦。但系咧，即系关于点样样唔同咗呢件事，我系真系有问过我阿爸嘅。我话我阿爸爸个个都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好可爱，好靓，点解而家搞成咁？你有冇问过你阿妈？ 冇啊， 系因为 get hurt 佢啊， 因为呢个问题佢问我先，所以我冇机会问翻佢。系啊， 系啦， 佢明唔明啊？我生出嚟嘅时候唔系咁，我买件货翻嚟嘅时候唔系咁，点解用咗几年之后， 同你阿爸讲我要退货？啊、我阿爸系解到噶，佢话系我八岁嗰年开始啊。 嗯， 你知发生咗咩事啊？ 八岁即系小一二三四嗰啲咯， 未到小一二到啦，都系。因为我阿爸话我开始识得咧担张凳仔咧，想好高嘅地方攞零食落嚟食啊！佢话佢可以试过翻工一个星期龙喺屋企，我系食晒屋企所有嘅薯片啊、虾条啊、鲜贝啊，跟住当我发现，当我知道点样开雪糕之后咧，更加系一发不可收拾。 嗯， 之后我阿爸话你根本都系自己攞嚟咁讲先。 就好似啲猫开始学识爬高之后搵嘢食一样， 当你屋企只猫咧自己识得开罐头，你话听，你就可以想象到佢之后会变成咩。系，所以阿爸你放心，我唔会好似阿波胜咁样咧赖天赖地嘅。 嗯， 我知道系我自己嘅错，因为我好叻，我识得搬凳，上个架度攞零食落嚟， 自己攞嚟噶咁样。你有冇 po 过自己细个相出嚟俾人睇噶？ 我唔记得咗啊，但系Instagram 而家冇啦。 哎呀， 之后啊，我有好多私人珍藏啊，俾你听。你一见到嗰啲相啊，你会觉得对我唔住噶，真系噶。 我唔觉得、啊。 唔系，可能你会觉得对马小玲唔住。 嗱，我作为一个咧咁有教育意义嘅节目，除咗会推广呢个本地嘅乐坛之外咧，都希望透过我哋讲嘅故事啊，促进啲亲子嘅关系。 系啦，即系虽然咧细个嘅时候咧，你可能会觉得啊，好似爹哋妈咪啊，大个之后咧，可能就会觉得同佢哋之间有啲隔膜 嘅。系啦， 唔好有呢啲隔膜，攞翻细个啲嘢出嚟讲，你哋之间个隔膜咧就会冇噶啦，同埋你哋两个一齐笑，笑到唞唔过气。 记住，一张胶板都好，系唔会阻碍到你哋亲情之间嘅关系。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我想呼干那快乐，占伏地亦无限地去拖。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天一色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装，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

是啊， 我很喜歡你的反應。 你看我的羞恥心現在一地都是，你快點執回來之後開始說回我們。 有是好事，有是好事。 哎呀，多謝你啊，這樣。 做了這個節目之後發現自己有羞恥心啊，現在。 我幾怕你學壞，因為他沒有嘛。 成日佢真係好了解我哋節目嘅屬性啊！咁 我比較去了解佢，我識佢嘅時候，佢已經知道佢冇乜噶啦。 邊度送 啲指教就知你俾人睇啊！ 我等留翻俾你睇噶。 呢個係咩名堂咧？ 呢一個係我輸咗遊戲嘅時候嘅懲罰嚟，係由呢一位嚴瓊小姐親自咧為我整嘅咁樣。 啊、 然後就戴住呢個手指去模仿咧專輯裏面嘅相去影咗張。 哦，要咁嘅。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知道外貌啊各方面啊，佢都唔會救你噶啦。咁唯有增加啲，即係加啲鹽花嗰啲咯。 OK OK。 係呢、 這 個就係嗰鹽花啦。 好，嚴瓊咁妹嘅鹽花。 咁但系呢一句嘅说话咧，将佢牵肠挂肚。除咗我哋一个食字之外啦，其实我哋系想从呢一句嘅说话当中，即系了解你多一啲嘢。咁特别就系因为知道你而家新出呢一张嘅超级大碟咧， 系 啦。咁我哋见到一个非常之抢眼嘅一个飞图唱片呢一样嘢， 嗯， 系啦。咁啊，令到我哋觉得，因为一路都知道你对一啲有历史嘅东西等等，你一路都好中意咁。咁我就哇，牵肠挂肚呢个，咦，好似几 match 到你呢一个嘅喜好咁样样。 嗯，即系对旧物一啲好挂念啊，一啲好怀念啊咁样。咦 ，Siri touch sense 到我 ，sorry， 收声啊喂。 佢会应你嘅，跟住 系关于飞图咧，其实系。本身我在前年啦，咁就同公司申請，我希望可以有自己嘅團隊去做自己嘅音樂啊，同埋以自己嘅方式去宣傳啊咁、嗯。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哋要跳出一個框框啊，跳出一個本地嘅唱片公司或者固有嘅一個框框咁。咁就諗咗好多名啦，幾乎連寶芝林嗰啲涼茶鋪，即係好有涼茶鋪嘅感覺嘅名都諗過。咁後來。我突然間醒起，原來英皇娛樂嘅前身咧就係飛圖娛樂。我覺得我係中意做一啲有活化性質嘅 project 嘅，因為我覺得呢啲被活化嘅項目，無論我之前做嘅餐廳又好，最近嘅嗰個婚紗牌子又好，定係依個唱片嘅 label 都好，其實佢唔係被時代拋棄，而係當嗰個時代暫時冇佢嘅生態嘅時候，佢只不過變得低調一啲嘅啫。所以飛圖嚴格嚟講，其實佢係攞翻出嚟咯，即係喺個寶庫入邊去攞翻出嚟。咁我都好多謝楊博士俾呢個機會我去 touch 呢個，因為依個係佢當年佢購買翻嚟嘅一個成個 brand 啦。咁佢喺上一個章節嘅時候就卡拉 OK 啊，梁亞玲啊、張智霖啊、許秋怡啊、蔣志光啊、魏依山，即呢啲前輩嘅嗰個年代。但是當他在2021年再出回來的時候，我覺得 他要在這個時代去做一些適合這個時候 的音樂，或者是一種形式。 因為剛才說的飛圖以前是譬如卡拉 OK 那一樣的東西，那時在你的童年又好等等，那時候是不是都出現，就是扮演了一個角色是出現過的？ 好彩你知道是我的童年啊， 是解啦，或者在你在胚胎的时候咁。 胚胎 胚胎就好难有记忆。 再追溯前啲咁。 胚胎的时候就应该是保丽金的时候。其实我飞图是我啱啱小学啦，跟住开始有卡拉 OK。咁我妈妈呢当时就喺广州开咗一间好小型，仲係播緊錄影帶 VHS 嘅嗰啲嘅卡拉 OK， 慢慢轉到去後來嘅 LD 嘅嗰個年代。咁因為我以前練歌就係用卡拉 OK 練歌噶嘛，細個即係中意唱歌嘅時候，到慢慢唱得越嚟越好啦，啊唔走音啊，甚至乎開始識得模仿一啲歌手咧。咁細個我把聲係女仔聲嚟嘅，高音。咁所以就逢星期六咧，我媽就會俾我落去佢嗰度去玩下練歌啊，甚至乎有時要陪唱，但係唔係嗰啲收錢嗰啲，就係即係有啲客人，譬如話佢係兩三個男士落去，咁佢又想揾個人陪佢唱片片楓葉情啊，甚至乎嗰啲粵曲嘅選段啊、分飛燕啊嗰啲，咁我都會係要陪佢哋唱，即係我會唱女聲嗰個咯，咁所以。 每一晚我見到飛圖嗰個 logo 飛出嚟咧，係無限次嘅，即係幾乎係。所以我覺得到我今次去再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我覺得成單嘢好神奇嘅，即係諗都冇諗過自己有機會去 touch 到呢一個 label， 同埋係會將呢個 label 重新去帶翻入嚟而家嘅呢個市場裏邊。 而家要稱呼張老闆啦。 唔係，老闆依然係佢哋嗰啲記得你者、okay. 我做嘢嘅啫，我做嘢嘅啫。可能我哋都會 inspire by 佢當年卡拉 OK 嘅嗰個龍頭老大哥嘅形象啦。咁但係我哋會唔會去做一啲借用佢當年嘅嗰個模式，會唔會有啲變革呢？譬如話，我哋嚟緊少郎君就係我哋以飛圖嘅名義 release 嘅第一首免費嘅卡拉 OK， 係喺網上面去俾大家可以下載落嚟唱啊、哦，可以去聽啊咁樣。 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和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悲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渐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 呢一張 The Brightest Darkness 咧，咁我同阿瓊咧就會預先個人估呢一張專輯裏邊我哋一啲嘅感覺啊等等。咁又由你嚟揭曉嘅。 OK， 好啊。 咁不如 係都話唔係， 冇所謂。 我哋俾人 我哋慣咗 懲罰㗎。 呢個又冇咁啦。 為咗你可以 bonus 加一個一間。 唔係因為我都可能錯，所以 喺你嘅份上就算啦。 咁不如我估先啦，好嘛？今次呢個咧，我決定真係冒一冒險。我想估咧，其實因為聽咗成隻專輯好多歌咧，有一首歌都令我幾印象深刻嘅，就是《無城有愛》啦咁樣。咁當中填詞揾咗黃樂兒啦。我好大膽咁估啊！你係由邊一首歌決心要揾黃樂兒嚟填詞嘅，好冇？冇得你唔好啦，我 唔好。咁你咪唔問咧？ 你都諗咗答案啦，你講啦。 一定要估嗱，我估就係 Dusty Bottle 嘅《問世間情是何物》。 我未聽過你聽過 好，今天我訪問聽啊，咁我訪問到 咁完啦， 我會翻去 聽， 俾次機會，俾次機會，我會翻去聽下呢隻歌嘅，我翻去。 嗱，我俾我解釋下先 啦。我知道 Dusty Bottle 點解都想知喎。 因為其實我呢首歌咧好大啊，首先即係無城有愛嗰個係一個 課題好大。 係啦，跟住我去睇翻黃樂兒嘅其他啲作品，會令你覺得佢可以 handle 到呢件事嘅原因係因為你諗下問世間情是何物呢個咁大嘅 topic。但係其實黃樂兒，即係我哋嗰陣時好中意講一個 gag 㗎嘛，樂而不淫啊嘛，即係佢將呢、這個 佢自己都有個咁嘅名 字，樂而不淫，佢將嘢即係有少少即係情慾嗰樣。 sorry， 我 feel 到我隻眼好情不自禁咁樣反， 啱㗎啦， 打咗個360翻嚟啦。 其實我揾樂兒填詞嘅最根本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城市觀察者，觀察入微到一個地步就係佢睇完。一個城市的景象或者一個畫面，跟住佢可以帶出佢好多嘅思考。咁我覺得喺我呢張唱片入邊係好需要呢一種觀察者嘅心態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唔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我有時都難免有一種觀察者嘅角色喺度，尤其我中間有過一段好長嘅時間係有種過客心態。我成日覺得自己唔知幾時就打道回府啦。嗰陣時咧，仲係阿嘉豪，洪嘉豪嘅媽咪係我經理人嘅時候。咁我記得佢有一次嗰陣時好艱難嘅，我啱嚟香港啦。咁跟住個樣子又比較唔似華人啦，黑蚊咁。咁所以係好難搞嘅，髮型啦、styling 啲嘢全部都未執嘅。佢媽咪咧就 print 咗我啲 profile 啊，同埋一啲我嘅生活相啊咁。咁就沿途喺呢個尖沙咀一帶嘅時裝店，包括嘉蘭圍入面嘅一啲私人嘅時裝鋪啦，包括啲大嘅牌子啦，去借衫。好多牌子都冇興趣，甚至乎佢覺得你都唔知係咩背景嘅咁。咁連續兩三日，佢揸住個 folder 好似個 sales 咁樣去行呢啲鋪頭，都係空手而來啊，係啊，都係即係空手而歸咁樣。咁我就我當時以為我係安慰佢嘅，咁我話 Bella 唔緊要啦，我話是但啦，我都唔知邊時邊日我就翻歸噶啦，我就打道回府噶啦，你唔好介意呢啲嘢啦。跟住佢第二日冇翻工啊，佢第二日冇出現，去到第三日，我再打俾佢，我話我哋係咪要做嘢㗎？晏晝咁，佢話係啊，不過我唔翻啦咁樣。咁我話點解咧？佢話我唔可以跟一個 artist， 連佢自己都見唔到前景，同埋佢自己都即係我唔可以跟一個咁冇自信或者咁唔 stable 嘅老闆啊。咁係嗰一下我先至開始去諗，我係咪真係要留低喺呢度咧？我係咪唔應該兩手空空咁翻去呢？咁所以喺嗰陣時先至決定，好啦，咁我就住落嚟啦，我就揾錢啦，唱歌收入唔高嘅，咁又揾下其他嘢做啦。咁所以先至有當年港台俾我做一個主持嘅節目啦。咁嗰度係我其中一部分交租嘅錢嚟嘅當時。咁我就住咗喺港台後面而家馬可尼道嗰度。係嗰陣時先至決定要去 settle 喺呢個城市當中，所以今次揾樂兒去寫呢首歌，我覺得都係佢嘅嗰個角色係我曾經都有過， 咁究竟以一個觀察者嘅角度去睇呢個城市嘅變遷，我覺得係好需要嘅，喺音樂上面去記錄呢件事。 仲有冇印象係即係究竟到幾耐之後發現，咦？我真係開始覺得自己嗰個身份喺呢度慢慢融入到，因為頭先個過客感係重啲嘅嘛。 我想頭尾都10年時間啦，其實那個時間是很耐的，都包括我當時在港台，我同阿國鋒主持的那個都是一個關於內地的資訊的節目啦，咁所以一路俾人哋都覺得是一個窗口咯，即係我一要做親啲咩同內地有關的嘢，就會找張敬軒啦咁樣。咁慢慢慢慢，我諗係到隨住音樂越嚟越多人認識啦，表演嘅機會越嚟越多啦，咁慢慢慢慢就少咗嗰種旅人嘅感覺。可能觀眾好耐之前已經接受咗我係其中之一個本地歌手，但係自己真正接納自己喺呢個城市喺呢一度生活，其實都花咗好長一段時間。 咁呢首《無城有愛》咧，頭先講填詞有黃樂怡啦，咁另外去到合作嘅音樂人方面咧，亦都特別有一位韓國嘅阿 Croc 咁，即係嗰陣時呢一首歌會用一種依家嘅方法加入一啲韓文嘅 rap 等等咁樣，即係呢一個嘅處理嗰陣時個概念係源起係。 其實好得意嘅，因為佢嘅 rap 嘅部分咧係由愛出發嘅，係其實由愛情出發嘅。咁我覺得我哋去睇待一個城市又好，我自己呢個係我同樂怡大家冇傾過，但我諗可能音樂人嘅嗰種默契就係，我哋會將一個城市一件物件去睇成一個人。如果香港係一個人，咁你會用你自己嘅方法去愛佢咯。所以我哋當時都諗咗，亦都有同製作單位有傾過啊，係咪需要阿 Croc 幫我哋去按翻我哋嗰個本身嘅歌詞去寫嗰個 rap 咧？咁我哋又覺得都唔係啊，呢個都幾好啊！ 其實因為呢首歌嗰陣時收翻嚟 demo 嘅時候，因為已經有即係呢個 rap 或者呢個 詞，佢有 rap 嘅部分㗎啦。咁但係呢個係我哋後來重新錄過嘅，因為佢 demo 嘅時候都錄得比較 rough 啲。佢哋喺台灣嗰啲 writing camp 嗰度嗰陣時寫嘅。咁係啊，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我收到嗰條 rap 就係、是、我首歌突然間變咗一個即係。直情好似韓國嗰啲即系 K-pop 嘅歌咁樣，係好得意，同埋佢好有力啊！咁我相對我就冇咁 strong 嘅個 vocal， 咁我又覺得啊呢個化學作用都幾得意啊！ 心中，天崩都相信我。 跟你的手내게돌아와난볼수밖에없다는게지쳐내게돌아와표현자비가내리고그쳐이내리는비마쳐도날몰랐었다그쳐돌아와줘 baby girl 내눈앞에나타나줘 听下呢首啊，嚟自张敬轩新专辑《The Brightest Darkness》里边咧，第二 track 叫做《无城有爱》，填词有黄乐仪啦，亦都 featuring 咧一位韩国音乐人阿 Croc 嘅。先睇一次新闻报道。 路去张水方向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分别就喺观塘绕道过咗观塘码头，同埋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挤塞的。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有紧急维修噶，去旺角方向近发祥街嘅中快线都系封闭咗噶，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入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嘅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红奖著柳应婷， 银奖科骆振伟， 金奖 Anson Low卢汉廷。 今年考验考验，即使好好考验，你说再不可以。You walk out the door and turn your back on me， 就拒绝走开一个人别呼之。谁当天？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时间嚟到黄昏嘅六点零七分啊！今日我哋速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张敬轩嘅，咁啊介绍佢嘅新专辑《The Brightest Darkness》嘅。咁啊，头先阿琼咧已经率先估咗呢张专辑，佢觉得一啲特色嘅地方啦。跟住落嚟咧，就轮到我嚟估啦。 张敬轩长挂肚。 我想估嘅就係，因為我聽呢張專輯嘅時候，我特別第一次聽咧，我係冇睇任何歌詞啊咁樣，我就咁即係順住咁樣聽，然後我就發現咧喺呢張專輯裏邊嘅張敬軒嗰把聲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 嗯 就好似你啲廣告，你會飾演唔同嘅角色咁啦。喺呢張專輯裏面都係喎，即係頭先我哋講嘅《無成有愛》，其實你開口唱過一下，嗰把聲係好似厚啲同埋高啲，好能切合翻韓國嗰啲即係佢哋流行曲嗰種唱法。 Airy 啲咯， 係叫 Airy。 世界大亂，即係唔係我前？世界大亂，即係唔好咁前。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呢一張專輯可能喺你心目中，希望樂迷留意到其中一樣嘢就係去聽點樣去花心思去用你嘅聲去處理唔同嘅歌。 其實我諗The Brightest Darkness 呢個名字有對於我嚟講有好多重嘅意思，其中有一重嘅意思就係代表住我過去依兩三年最大嘅 struggle。我咁講可能會另一部分我一啲老樂迷會有啲唔係好鍾意，但我已經唔鍾意嗰個張敬軒嗰種唔鍾意，唔係話反感嗰種嘅，而係話我覺得我唔想再係嗰個樣子。所以我今次錄呢隻碟係好煎熬嗰個過程嚟嘅，因為你係要剝爛自己重新再砌過，同埋你要砌第一樣嘢出嚟。以俏郎君為例子，其實我一般以往就算春秋啊、酷愛呢啲咁 powerful 啲、比較大啲嘅歌，其實都係一個 section， 最多個半 section， 一個 section 係六個鐘頭，所以唱片公司都好喜歡我嘅，好慳錢因為。但係俏郎君，我哋第一個 section 係2019年嘅九月錄起嘅，跟住2019年嘅十二月再錄，去到2020年嘅二月先至錄起第一個近乎成品嘅版本，準備 mixing 啦。喺嗰三四日我哋檢討嘅時候，我每一日聽，每一日聽，一路聽都覺得唔對路，越聽越覺得難聽。我當時真係咁樣同自己講，我覺得係難聽，同埋唔係嗰首歌咯，唔係 Wyman 呢份詞，唔係徐浩呢首歌咯。我覺得連 demo 都不如啊，唱得。咁後來去到三月嘅某一個深夜，我就打咗一個電話求救，俾一位前輩咪後開名話俾你聽係邊個。咁跟住我話你要嚟幫我 take 呢首歌嘅 vocal， 我話我需要你幫我，咁我話因為我 handle 唔到呢隻歌。好啊，咁跟住佢喺百忙之中，佢俾咗五個 session 嘅時間，分文不取，教我點樣唱，逐粒字教，逐句教，唔識嘅話俾你聽，佢見到乜嘢，佢望到呢句歌詞嘅時候，佢諗到乜嘢，佢嘅呼吸係點嘅，佢用力喺邊度，就有咗而家呢個版本。所以我哋數翻個 section sheet。我哋 total 呢首歌係17.5 session， 淨係 vocal 嘅部分。咁咧，我今日都有啲小禮物帶俾我哋騷動音樂。依個係呢張唱片嘅錄音嘅手稿咯。咁入邊就係一啲歌詞啦。咁你哋而家見到呢個就係9月19日啦，2019年嘅9月19日。第四個 session， 咁所有你見到呢啲刪刪改改咧，嗱26啦、27啦，就是、我唱到26、27 take 呢一句三個 take 呢一句好啦。咁依一個咧就係嗰位前輩佢寫嘅，原則要實啲啦，態要虛啲啦，分要虛啲啦，嚇呢啲字邊啲虛啲啦，呼吸啦，呼啊，轉個時代，即係個代字之後係要有一個咁樣噶啦。咁呢啲 take 係做咩嘅咧？當我哋有曬啲 take 之後咧，我就會將佢 edit 出嚟咧，翻去練。將你唱到最好嘅嗰啲位，由頭到尾再消化一次，再錄。咁當一隻歌到錄好咗啦，咁就有呢個公仔啦。 呢個 OK 咁樣。 係啦，終於搞掂啦，咁樣咯。 我覺得就咁睇都感覺到嗰個過程嘅嗰個艱辛啦。你自己依家個感覺係點㗎？ 嗰、那個階段係好痛苦噶，我話俾你聽，錄《俏郎君》嘅時候，特別當阿監製佢一行入去唱，佢唱咗一次俾我聽，佢開口第一句，我就零歪面同我後面嘅我哋唱片公司嘅同事講：得啦，走啦，我哋。係啊，但係當然啦，我覺得唔應該咁樣比較嘅，但係唱歌係一門技藝。譬如話我細個嘅時候，我好鍾意 Boys to Men 或者 Mariah Carey 嗰啲 R&B 嗰啲 runs。礙於我個體能啦、我個天分啦、我嘅文化背景，我做唔到唔緊要。但你要知道嗰個高度嘅存在，我係一個唔放過自己嘅人嚟嘅。所以呢首歌嘅話呢，我前兩日都仲收到佢嘅 message。佢聽完電台或者佢 佢打佢即係佢 download 咗成隻碟嚟聽，咁佢都話：我真係覺得你嗰句咧都係未得，點點點點點。好啊，咁我咪同佢得，我翻去練啦。只有不斷咁唔放過自己，其實好痛苦嘅、那個過程。但我覺得如果我冇咗呢種 harsh 嘅話咧，我冇生命力。 即係你咁樣唔放過自己嘅時候，你幾時係你鬆一口氣呢、這個位置可以滿足一下啦嘅、那個位㗎？ 當我做過的努力大部分人都聽到，譬如說剛剛波城有講，或者這輪的樂迷都有講，就是覺得這張唱片張敬軒嘗試去改變自己的咬字啦、聲線，因為我對我自己過往百年樹木又好、缺又好，那種不放過每一粒字去咬的那種，我覺得要告一個段落了。是這個時代不需要你，暫時不需要這種唱法。但當然我本身做那件事，我覺得我的 intention 是好的，因為我是聽羅文老師啦、我是聽、Leslie 他們那些歌長大的、妹姐，他們是你不需要看歌詞簿你都知道他唱文，作為一種語言來說，我覺得應該要是這樣的。但無奈他對某一些音樂或者去到某一個時代的審美它不同了，它不是說你唱得一定要唱得不清楚，但是可以放鬆一點。 因為如果你說講放鬆，我覺得另外有一首歌在這張專輯就是第一 track、Sweet Escape 那種鬆容、也是，還有雖然你說不是很喜歡以前的自己，但是這首歌玩即 R&B 那一類的話、又回去大家都挺喜歡曾經即張敬軒一類的歌的時候、 這首歌是我去年疫情啱啱開始第一次 lockdown 嘅時候，真係冇曬通告啦。咁好咯。咁既然冇曬通告，冇工作安排，咁就享受一下喺我自己嘅倉庫入面咧，就將我啲機，我陪伴咗我二十幾年嘅一啲編曲嘅老嘅機器，我就將佢行曬出去喺 A 房嘅B 房咯。咁就開始變翻我2002年嘅嗰個張敬軒啦，就對住一堆機器，咁我就開始寫，咁就寫咗 Sweet Escape 嘅第一個版本。跟住去到中間，我覺得我想有把女聲，咁我就揾咗 Serenity。咁所以 Serenity 又同我一齊寫咗另外一個版本，我哋稍後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喺網上。 咁當初嗰陣時揀一把女聲嘅時候，點解會即係揀到 Serenity 咧？最後， 我唔知啊。我由2019年睇佢嗰啲斜同搖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邪啊！呢個女人， 條女咩事啊？我成日都覺得， 我覺得佢有一種好特別嘅魅力。咁我覺得我好想揾佢合作咯，但係一定係一啲有節奏嘅嘢嚟嘅。我覺得係咧，我想揾佢做一啲 R&B hip hop 嘅嘢咁。咁去到 Serenity 寫完個版本之後，我又覺得嗰個版本太臨啊，咁我就嘗試將成個音樂嘅底再 speed up 變翻快啲嘅時候，而當時已經開始要為呢隻碟嘅發行去做準備啦。咁我就揾咗阿 Ted， 咁而阿 Ted 交俾我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寫咗啲新嘅嘢，你睇你啱唔啱用啦。咁我又覺得，咦，又好正喎、啊，即係成首歌又升咗，即係 upgrade 咗咁。咁所以而家大家聽到嘅就係我同阿 Ted 嘅呢個版本。 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解带，为何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Daily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于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双上弹 oh oh， 甜蜜肤浅太浓 oh， 这晚气氛最好 ，Baby 别再等。 得，不怕焦点放空，扯断丝带抱拥，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路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静默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黑、So say the word And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 is what we create 梦一直挥起光都望到奋不奔波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sweet escape We get 入面仲有 Delcati 啦，咁樣其實我覺得有個位得意嘅。當你同緊一啲，譬如同 Serena 又好，同 Delcati 又好，佢哋溝通嘅時候，你有冇一種 O.C. foot， 或者你係理解一個新嘅音樂世界嘅嗰種嘅感覺㗎？ 冇喎、啊，除咗我第一次親眼見到姜濤嘅時候，我覺得 個年代感， 我覺得個年代感出曬嚟。 我哋見到姜濤都有年代感啊， 係啊，即係除咗年紀上之外，其實音樂上係冇。even 我同阿姜濤傾音樂又好，或者同阿大他頭佢哋都好。反而我覺得我同佢哋見面嘅時候，我要用最短嘅時間去打破佢哋對我嗰個所謂前輩歌手啊，或者咩兒時偶像啊，即係嗰啲咧，即係嗰啲包袱，我覺得係唔需要有嘅，因為係咯，就係人一個啦。咁 Serena 都係有少少熱身嘅，即係當時我哋寫第一個 session 時，好緊張喎、啊，我話真係唔需要啊咁。咁但係好彩佢嘅傻係。完全幫到曬件事嘅，同埋我好耐冇，我真係未試過同人同陌生人去 co-write 去一齊寫嘢嘅。我以前 Johnny 我都識咗咁多年，先至俾佢進入我嘅好私人嘅世界入邊。咁但係 Serena 唔係咯，嗰種感覺就係我都未嚟得切開門，佢已經一腳伸埋。 有冇人啊？咁樣入嚟 衝進咗我的世界。 係用腳開門嗰啲啊！ 係啊！呢張唱片包括另外一位新嘅音樂人啊 Water 啦 ，Water 關係關浩德啦，都係嘅。我都未 ready 去接受一個自己去喜歡一個新人嘅音樂嘅時候，佢就喺 Facebook 第一次俾我聽到佢嘅嗰首叫做《一場荒誕》。嗰下咁我就厚住面皮就喺 Facebook 度 message 佢，我話喂我 hello 我係 Hinstrang， 咁我話我好想同你有機會合作咁，咁所以今次其實成張唱片本身係應該十八首歌嘅，係啊，但係佢嗰隻歌因為最尾編曲同埋等個歌詞等得時間長咗少少，最尾我哋埋 master 前一日，我問公司申請多一日嘅時間，等多我一日。但係我冇，因為我又準備演唱會啦，成個人係一個好疲勞嘅狀態，所以我冇辦法完成埋嗰首歌。其實佢最擅長啦，我反而覺得係編曲同埋和弦方面嘅嘢，即係所有嘢同 chord progression 嘅嘢。但係冇辦法，佢本身佢都係有職業潔癖嘅，就係佢嘅和音，佢一定要 find， 即係我聽佢唱和音係聽到起雞皮嘅。佢係準到好似攞琴撳出嚟咁樣，咁所以我就揾咗佢有少大材小用入去幫我唱咗幾隻和音啦，咁跟住佢幫我寫咗一首歌，我到而家都好飲恨嘅，但我又覺得我入行咁多年，我已經慣咗每一張專輯都會有一個缺陷味喺度，因為佢寫俾我嗰首歌係我覺得都係我呢張唱片五首我自己最愛嘅之一咯，因為佢幫我做監製，咁去到最尾我。 我同佢講咗十萬次對唔住，我話 我真係，因為我仲有一個禮拜就開 show 啦，我亦都唔允許我再咁樣消耗我自己嘅聲音，所以我今次我聖樂個演唱會我 condition 都唔係太好，咁佢都好體諒，我唔緊要啊，唔緊要啊，係誒之後先啦咁。如果我哋會有再版嘅話，應該係十八首歌。同埋其實呢張唱片好得意啊！你而家攤開張紙，我先同你講，佢本身發行嘅時間係12月15日，2020年嘅12月15日係我哋算係最後一次鐵定發行嘅時間。第一次應該係舊年嘅6月7月咁樣咯。咁但係因為疫情啊各方面嘅原因，我哋延期啦。咁由於係12月15日發行啦，12月25日就聖誕節啦，所以每一份歌詞都係一棵聖誕樹嚟嘅。 系 嗱、哦，如果大家而家咧自己有张敬轩嘅碟，你可以打开，然后望住嗰个 credit 咧、嗯，你会见到佢嗰个安排系一个圣诞树形状。 即系每一首歌嘅 credit 都系一棵圣诞树嚟嘅。咁但系好遗憾啊，即系呢个又系另外一个缺陷尾咯。即系就系、是、诶、永远都会记得天气不似预期，你 plan 咗嘅嘢佢唔一定做得到，但系。如果佢真係喺當時發行，係咪又係最佳嘅 timing 咧？又可能冇而家喺一月份呢個時間，大家相對可以擺咁多個 focus 喺上面咯。 佢真係唔放過自己啊！佢連咁嘅細節佢都丟到啊！真係好得人驚佢。 咁不如講另一個細節咧，就喺、是、個 credit 嘅最尾呢一度咧，有一個係寫 dedication 係俾公公。 係啊，因為其實舊年我總共走咗三個家庭成員，咁但係最親嘅就係公公咯。佢、嘅一生係好傳奇嘅。佢都係有好多 the brightest darkness 嘅 moment，而佢對我嘅影響係好深遠嘅。我寧願唔打呢句上去嘅，但係的確喺舊年我做呢張唱片嘅成個過程當中，特別中間有一段時間佢離開嘅時候，我又翻唔到去啦。我參加佢嘅告別儀式都係喺嗰個視像電話嗰度去參與，咁係好痛心之餘，亦都好難忘嘅一個人生嘅片段。咁所以我就將佢。用呢張唱片去紀念佢，多謝你留意到。 我相信我哋今日即係 cover 到嘅係呢張專輯一啲 部分 咧，即係好少部分嘅故事嚟嘅、嗯。之後啊，你話都會再一啲喺即係 social media 上面慢慢再 post 出嚟，大家就可以喺嗰度再聽到多啲咁樣嘅。今日再次多謝張敬軒長瓜土，多謝你， 愛惜人士呢、這個， 感謝你，thank you。 连上船飞，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挂念难添置，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感性地摧毁理智。 剛才張已經提到 Water 有份參與這首歌的和聲編寫部分，由這首從頭開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下周六点半就年宵市场最新安排见传媒。消息指当局决定复办今年的年宵市场，但开放时间会缩短，并有人流限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取消花市可能令其他买花地方出现人流，造成风险。有本身投得花市摊档的花农说，已经觅得商场销售年花，政府的决定打乱原先部署。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 6.6%， 是16年来的高位，有245,000多人失业，就业不足率维持在 3.4%。政府統計處公布，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去年9月至11月的 6.3% 上升到10至12月的 6.6%。 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有相對明顯的上升，回升 0.5% 至 10.6%， 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升至 13.8%。兩名參加澳洲網球公開賽的球員確診新型肺炎，另外一名非球員亦都染病。這一項今年首個大滿貫賽事下個月8號在墨爾本展開，1,200多名的球員和工作人員等已經抵達，但有球員不滿當局的隔離檢疫安排。部分墨爾本居民亦都擔心賽事增加病毒擴散的風險。早前三班前往当地的客机发现确诊者，同机的72名球员被迫隔离，他们要24小时留在酒店房14日，但是其他的球员就获准在户外训练。世界排名第一塞尔维亚球手祖高域尝试划船，要求缩短隔离期，但被东道主球手基里奥斯和维多利亚州政府批评。维州首长重申防疫措施为保公众，网球员没有特殊待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听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日间和暖，下星期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星期二六点半新闻回来之后，骚动音乐有谁冠名的环节，等一下听众你们呢将你的人生经历啊，一些故事想分享，可以冠名赞助给我们的。特别今天想看有没有一些你喜欢的一些音乐人呢，曾经很喜欢跟他之间的故事是怎样呢，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那么这个时候先听第一个电话了。喂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是啊，怎么称呼你啊？ 阿勇啊。 阿勇啊，阿勇是我们的忠实 fans, 阿勇啊。 我是晴姐的忠实 fans。 多谢。 咁交俾阿琼姐， 系系系，咁得噶啦，即系支持我得噶啦吓，我份好自私噶，好怕好霸道。 晴B，我哋支持你。 冇咁冇咁，我哋低调啲，低调啲。 我唔做电灯胆啦，交俾两个。 因为我好惊啊，即系通常 B 咧都系姜 B 啊，咁样好惊啊，咁 样。咁琼 C 咯， 我有啲噶其实。好啦，讲翻咧，勇哥， 你有啲咩啊？ 我有好啲钱啊，啲才华，啲样貌啊，咁样。 咁啱啦，可唔可以即刻识你？咁我咪可以分享咯。 好啊，嗱，唔紧要啦。 边个正题啊？你哋 我哋勇哥，你想冠名赞助咩故事俾我哋咧？ 听完你讲你阿爸阿琼阿爸嘅故事咧，我谂起我女朋友阿爸都系喺乡下关一只狗嘅故仔。 系。 咁就大家嘅都好似一度养只狗陪佢玩啦，陪佢成。咁喺乡下地方都同你咁讲一样啦。喺以前中国乡下就大家见咩都食噶啦，唔好话乜嘢啦。咁 唔单止系狗啊！见到系四只脚嘅，就算包括张饭台啊，都想攞咗嚟食啊！ 唔系啦， 咁穷起上嚟冇得冇办法噶嘛，呢啲有阵时 系， 咁佢就养咗一轮啦，都陪佢即系同佢度过咗好开心嘅时间。 系， 咁但系佢一轮佢就 feel 到，咦，佢即系啲人都开始想候住佢只狗咯。咁佢个老豆咧都有维护咗佢一轮，但系佢都知道，嗯，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咁就冇计啦。咁就揾日走，可能佢就唔知立咗嚿，立咗只鸡饼，唔知立咗嚿肉啦，就带埋只狗行咗，佢话行咗个零钟，咁喺个荒山野岭，但叫佢你走啦，佢哋食你噶啦，你快走，你唔好翻嚟啦。咁就咁佢就自己行翻翻嚟啦。咁点知过咗一晚，只狗又行咗翻嚟喎，又真系。 点解有种陶瓷娃娃嗰个潮文古嘅感觉？ 等唔到嘅娃娃， 咁啊冇计啦。佢又带佢今次又行远啲啦。咁如是者试过行两个钟、三个钟，咁都系佢都走翻嚟。 哦， 咁佢见住，咦？佢又望住屋企人嘅眼光越嚟越凌厉，越嚟越肚饿，都心知不妙噶啦。开始 系 咁冇计啦，忍痛拎几蚊出嚟去搭架车搭远啲啦。今次就搭够，我都唔记得搭几耐啦。总之搭咗喺一个远嘅地方摆咗只狗， 系 再搭翻车翻嚟。咁终于今次终于就只狗冇跟住嚟啦，翻冇翻到去啦。咁希望佢有个好好嘅下场啦。 呢个结局咧系有一种开戥佢开心得嚟，亦都有啲心酸啊，即系叫免于、那个。 咁因为俾人食，同埋有一线生机，咁我觉得我可能都会拣有一线生机嘅。 而庆幸嘅位系佢终于唔识翻嚟，但其实呢句嘢本身系好 sad 噶，佢因为唔识翻嚟啊嘛。 唔识翻嚟啊！当然都系话以前喺乡下地方啦，即系人同埋狗，即系。嗰唔係叫寵物啊，其實即係可能係已經 生活拍檔， 係啊，生活上嘅伴侶啊咁樣。 但我想話，用呢個故仔嗰陣時係一個咩情景之下聽到？點解無端端佢老豆會講啲咁嘅嘢俾你聽嘅？ 都係食食下飯咁講開啲寵物嗰啲嘢咯。咁佢講翻又話哦，咁、以前又有個咁嘅故事。 哦， 咁你女朋友阿 爸之後仲有冇養狗啊？ 冇咯，佢都唔敢養啊。之後佢啲又窮咧，佢又話。 是啊，我爸都是这样的，即是有个阴影在心目中，即是觉得啊，我不想不要他啊，但是即是我爸没不要他啦，那个状态就是那个状态，但是你真的好怕他下一次又被人吃了，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阴影啊，真的。 那勇哥你自己有没有养宠物啊，或者有没有想养宠物啊？ 以前有养过只龟的，就养死了的。 龟你都养得死啊，勇哥？ 作为一只长寿的动物。 龟是出了名。长寿啊！ 我哋成家嗰时都冇乜常识，觉得啊，龟识游水噶嘛？ 睇下咩龟啦。 咁我哋就冇俾个地方佢唞。咁我见佢好似识浮咁，我又以为佢冇事。点知佢浮下浮下就唔识喐啦。咁啊，知道对唔住，真系对唔住。所以我以后都唔好咁再养宠物咯。跟住可能以前就有啲自来雀飞只麻雀入嚟咁咯。 啊， 系。咁嗰啲又养咗轮。 唔系勇哥啊！你养咗一只龟浸死咗佢啊！ 我系养咗一个礼拜嘅，其实 个意头真系太好啦，会唔会一个长寿嘅动物，你用一个礼拜令到佢就走咗啦咁？ 浸死，仲系觉得件事真系好匪夷所思。 系咪之后就唔够胆养咧？有阴影咧？ 我冇跟住我妈就话，我养你哋两子弟咪得咯，唔使养宠物噶，你两个咪我宠物咯。即系比如啦，即系我养你哋得噶啦，唔使养其他噶。 系嘅 ，OK。 又试下搭车带你去一个好远地方，睇你识唔识翻嚟。 我唔系佢有抌我上飞机咯。 哦， 喺外国读书咁 啊， 系嘛？ 系系啊系啊。 系啊，你识翻嚟啦，而家。 可能会翻唔到啊，再远啲嘅就。 你知啊，真 系。咁啊，勇哥，今日你拣嚟一个咩嘅歌咧，去配合头先你分享你女朋友嘅爸爸嘅嗰一个故仔咧？ 我舍不得你啊，代表只狗同佢主人讲嘅， 嗯， 都要 keep 走几多个钟，都想翻嚟揾翻佢。 嗯，仲有一个问题想问阿勇哥嘅，就系，当下咧你食紧餐饭啦，听到女朋友嘅爸爸分享一个咁嘅故仔，咁 sad 噶嘛？ 系。 你喺 uncle 面前点样应对嗰下？ Uncle 饮，好叻噶呢招， 系啊，波成学嘢啊。虽然佢而家冇呢啲对象同埋冇呢啲机会， 佢 有对象先得噶。 啊，袋住起身啊嘛，大哥，跟你学嘢嘛， 都 OK 喎、啊。 跟阿一学得啦，一咁叻。 你中意擎 B， 我中意你哋啊嘛，我跟你学嘢。 我爱波成， 都得都得，我分少少爱俾波成啦，我哋都好唔好？ 好啊，喂，多多谢啊， 多谢勇哥， 勇哥， 多谢，我都系受到擎 B 嘅启发，先谂起呢件事。 啊，但系我想问一下，呢、這个女朋友依家仲系咪女朋友嚟噶？ 仲系。 哦。 冇试过带佢去 somewhere 啊嘛。 带佢自己 带我去知边度咧？ 结婚噶啦嘛？呢个系咪？ 唔劇透啦，呢啲遲再講啦。 你做咩咧？好重偶像包袱喎、啊，係啲出歌手啊、偶像啊，先唔可以講自己拍拖啫喎。咩事啊？你而家 咁喺瓊姐面前，我梗係要保持我 你嘅形 象，對你一心嘅狀態噶啦。 哦，得啦，我知道你單身嘅，得啦，我收到你嘅愛啦。啾咪啾咪啾咪， 好多謝，多謝勇哥， 多謝勇哥， 拜拜。 Bye bye 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扰困我的心，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我舍不得你。精彩。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继续等你哋嘅古仔啊，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时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都等紧你哋嘅。咁啊，谂到嘅话可以随时打俾我哋或者 send 俾我哋啊。呢、這个时候听第二个电话啦。喂 ，Hello，Hello 你好 ，Hello 你哋好， 你好啊，点称呼你咧？ 叫我 JT 啊 ，JT 系啊， 系喂 JT 有咩嘅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啊？ 我的故事咧就系、是。讲紧 N 年前啦，大概2004年左右啦。咁我嗰阵时仲系读紧 ESV 嘅时候，咁啊嗰阵时我住宿舍嘅。咁样咧就我朋友啦，同埋上我有几个朋友都系同我哋住同一栋宿舍。咁啊每晚大家咧就会嗌外卖噶嘛，落嚟我哋屋我哋个房度食啦。咁有一晚咧，我哋几个女仔咧食完饭之后咧，就唔知边个就突发奇想就话：，好闷啊，不如我哋搵啲嘢做啊！咁咧，佢就话：，不如我哋睇 A V 好唔好啊？咁样，咁我哋几个女仔咧，又冇啲碟喺度啦吓。咁跟住系啦，咁我哋又唔想 download， 因为惊中毒啊嘛部电脑。 同埋版权问题好多嘢啦。 系啦，费事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话：，咦，不如我哋试下用 I C Q 问下啲男同学啦。男仔总有几只啲碟旁身噶嘛，系咪先？ 我想讲呢个故事去到目前为止，大家听唔听到嗰种年代嘅感觉啊？ 有 ICQ 啦， 有碟啦，而家你去边度仲揾到碟啊？请问你系啊，跟住有大学啦，即系感觉好那些年啊，真系。 即系而家你任何类型嘅电影，你而家都唔系睇碟噶啦，都系串流平台多噶啦，咁样。 系啊，所以都系真系 M 年前噶啦，都真系。 系 之后咧， 即刻喺 ICQ 度喺度发散喺度问啦，咁跟住有啲咧就唔复。有啲咧就话我冇啲咁嘅嘢嘅， 最紧要我想问下，你真系就好直白地话，喂，我想借 A V 碟啊，你有冇啊？咁样啊？ 嗱，大部分都系话冇嘅，有啲就唔复，有一个咧，佢就话，我有、啊，你咩事要借碟啊？咁样讲，我即刻你准备咗先啦，我就话你，你喺唔喺宿舍啊？佢话我喺啊，咁样，我话嗱，而家约你几多点？喺宿舍楼下等啦、啊，咁样，咁佢真系好乖，带只碟嚟，喺我哋宿舍楼下等咯、啊。咁佢就问，佢就攞住碟问我：你问我借 A V 碟做乜嘢啊？咁我就突然间谂定咗个原因，就话：系啊，我哋今个 sem 拣咗科elective subject 嗰啲自选科系文化研究，我哋咁啱要做 present 咧，系要研究A V 文化。 哦、 我哋梗系要睇咗先可以做到 present 噶嘛，快啲借嚟啦咁样。咁、那个男仔就话：吓、啊，乜有啲咁嘅科嘅咩？我系啊，你快啲下个 sem 就报啦。 好报啦，咁样你实攞 A 啊。 系啦、啊，我咁得意嘅先，系咪先？仲可以摆个名嘅睇碟咁正。咁、跟住佢就话：咁你睇完还翻俾我啦。我心谂我梗系啦，我 keep 你只碟做乜鬼先得噶？咁跟住我就攞只碟上去，我哋就几个女仔系咁喺间房度睇咯，跟住就。 哇、哦！有冇开大喇叭咁睇啊？ 冇啊，费事啊，好尴尬。 嗱嗱，我哋先戴翻一个头盔嘅，呢啲咧就即系18岁或以上嘅先可以啦。 系啦。 咁但系我想知道，我哋从一个文化研究角度，因为你声称都系有一个 course 啊嘛， 我想知道作为女士去睇咗呢一类型嘅电影之后，你哋几位睇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样？ 我哋其实有啲变态嘅，我哋嫌佢节奏太慢啦。跟住仲要 fast forward 啦，我哋 好心急啊， 系啦，跟住睇完就我哋都即系可能自己都尴尬啦。咁睇完哦，睇完啦，哦咁就算咯。咁大家都冇再讨论嘅，其实系啦。跟住就搵啲嘢嚟再做做咁样啦，就当冇回事啊咁样咯。 但我觉得真系 JT 你系应该烈女嚟嘅、哦。因为我直到依家为止，我都唔会够胆同阿一讲，喂，有冇咸点啊？借你睇下，即系大家够熟，我都唔敢、啊。但系你谂下，你嗰阵时唔单止同一个人咁讲，你喺 ICQ 度鱼拥殺网，周围问我。 喺学校里面咧，会出现咗一个女士出现，就系佢周围问男仔借呢个电影做呢个文化研究咁样。 嗰阵时都觉得自己好狂噶，真系。 系咯。 而家你。我感觉我都未必够胆啊！而家我都反而大人大咗就唔够胆咯。 系，但我想知道，譬如 JT 你而家系妈妈嚟噶嘛，都系。 系啊，系啊。 咁喺小朋友要接触呢一类嘅资讯，我哋称之为即系性教育啦，咁样。你有冇即系你自己经历过呢一样啫？咁套喺自己嘅小朋友身上，你有冇一啲嘅方法俾佢哋了解接触？因为有时我哋细个就系阿爸阿妈越唔讲越避，或者个社会越抑压，就会越好奇噶嘛。你反而呢一样嘢，你有冇做啲咩咧？又 佢哋都会问起嘅，因为我两个小朋友都系女仔嚟嘅。 系 咁，佢哋有阵时男仔同女仔嘅器官咧，佢哋都会问，咁我咪照讲俾佢听咯。咁但系太过即系小朋友点样嚟呢啲？佢太细个，咁就唔讲住啦。等佢再大少少嘅时候。先再教咁样咯， 我可唔可以？ 佢会问我哋都会照答嘅咁样咯。 可唔可以请教一个咧？女女问过你，你觉得最尴尬即系 最难答嘅 系啦，最震惊嘅一个问题系点样噶？ 佢问：咦，爸爸有肠仔，你冇嘅咁样。咁、哦、样咯， 咁就可以上拜安啦，同佢可以解释男女身体结构啦，咁样 系啦系啦， 好啊，顺便上埋家政啊。 咁啊，J T 呢一个当年啊喺宿舍问人借碟嘅故仔，我真系好想知道，你会拣一只咩嘅歌嚟配合呢一件事咧？ 我拣翻我想拣郑秀文嘅《小心女人》啊。 系啊，大家真系要啊！ 系啊， 你真系唔知道女仔问你借呢啲嘢想做咩？ 同埋，尤其系双子座嘅女人啊，特别恐怖嘅系。 哦，点样恐怖法啊？ 系啊，点样恐怖法？ 因为双子座嘅女人咧，系是但都可以作到啲大话出嚟，系讲到似层层，佢自己都当咗系真咁样咯。 所以叫大家小心，特别系双子座嘅女人啦。 双子座嘅女人啦，系啊。 多谢晒 J T 啊！呢个故事都令我哋获益良多啊！ 系啊， 大开眼界真系。 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 JT 你提供呢一个故事俾我哋，冠名赞助呢个故事俾我哋啊！ 多谢你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Thank you.